講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講呢啲嘢會失感情嘅。咁乜嘢係失感情啊？ 錢。 唉，大家都好啱啊！講錢就失感情㗎啦。真係好多時，我見到啲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啊，因財而失意嘅。咁啊，喺教會都係好鬧嘅。咁咧就今次好特別，我會先講一個故仔作為開始。跟住又會結束嘅時候再講多一個故仔作為結束，好嗎？咁咧呢兩個故仔都係發生喺個馬戲團裏邊嘅。咁馬戲團做咩咧？咁樣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其中一個大力士表演啦，哇，舉重啊咁樣，即係好勁嘅。跟住佢攞個西柚出嚟，佢話嗱，我可以一手你就可以揸到呢個西柚咧，變咗西柚汁。咁啊，然後咧我揸完之後咧，就一滴都唔會再有噶啦，咁樣。咁我攞杯嚟啊，大力一揸，咁啊揸到好多西柚汁出嚟啦。咁啊揸到乾晒，俾西柚渣啊嘛。咁啊就話嗱，如果邊個出嚟，你再喺我呢個渣裏邊再可以揸到啲汁出嚟咧，佢又想嘅。咁啲後生仔未搏過啊，搏曬命出去嘅，係咁呃，係咁捻，係咁捽，但係一滴都冇。咁啊試一兩三個，咁啊最後有一個阿伯咧出嚟，唔係啊馬伯，你行路震震下，你走出嚟你要揸乜嘢啊？係你俾我試試啦咁樣。於是阿伯咧就攞住啲西柚渣咧，已經佢比你揸完係更加冇添啦，捽下捽下，咦諗唔到喎！竟然真係仲有幾滴西柚汁出嚟啊！哇，好勁喎！咁嗰個大力士話：哇，阿伯，俾我揸完你仲可以再揸到出嚟，真係好勁！你做邊一行㗎？阿伯話：我做牧師啊！吓？你做牧師你有神力，所以可以揸出嚟。唔係，我成日捽啲會有奉獻嘅，呢個我強項嚟嘅。佢點樣冇咧？我都會捽到佢哋一啲嘅。你明呢個道理？呢啲咧係西方嘅教會咧。就嚟都係去講到咧，即係挖苦啲牧師啦。咁我喺出邊講到咧，喺香港咧，好多時咧，啲教會啲牧師咧都叫我講：，哎，牧師啊，你可唔可以喺我哋教會咧嚟講到咧，講關於奉獻嘅道理啊？我話好啊，冇問題啊，我會講嘅。咁跟住我就問你，咁即係你唔講啊？唉，唔得嘅，講啲題目好敏感嘅。咁啊，如果我講嘅時候咧，啲會友就可能唔係好中意我啦。咁我話吓，咁你叫我講，即係擺我上台嘅啫。得唔同，你係講完啊嘛，你講完你就講完噶咯，咁你就走噶咯，所以咪冇問題咯。我哋喺呢間教會，如果講嘅時候，啲會友就揈我噶啦，咁樣我心裏邊揈我咁樣，咁我就話，咁啊當然係嘅，但好奇怪，基督徒嗱，唔好介意咁你哋講啊，叫你哋讀經，叫你哋祈禱，你冇讀經冇祈禱，你冇乜所謂嘅喎，叫你奉獻咧，你就可能就會裝起只槓噶咯，又叫我又講奉獻噶啦咁樣，咁所以今日咧。會同大家咧嚟到講關於馬拉基書裏邊咧講關於即係奉獻嘅嘢先嘅。咁啊，但係今次咧要大家睇聖經啦。咁咧就咁點解咧？好嗱，我睇睇馬拉基書啊，唔使原來係我哋新嘅版本，因為舊嘅版本冇擺經文落去嘅。好，咁啊，俾我可以飲下水先。咦，我而家咪分享緊啊？大家 麦 睇唔睇到呢啲經文啊？ 看不到，冇。 看不到啊！好，再嚟再嚟。分享係，竟然掛住講唔記得咗添。好，OK，睇到未？睇 睇到。 到啦。好，咁啊，等我可以飲水。而家同你哋互動有個好處，我可以飲到水啊。如果我錄影咧就好慘，連水都冇得啖飲。好，我哋請阿 Jenny 同我哋讀出馬拉基書第三章第七到第八節啊嘛。 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 如果你留意一路順住落去嘅時候咧，就講到咧，你哋對我咧有啲厭煩。咁跟住神就話你要嗱，前邊咧第三章第一到第六節咧，我哋留翻下一堂先講嘅。因為第三章第一到第六節咧，同第四章咧係相同嘅，所以我留翻喺最後嗰堂講。咁咧神就話到你哋啊，要你不嬲都偏離我典章唔遵守，而家你要轉向我，咁我就轉向你哋啦。咁跟住佢哋就問啦，咁我點樣轉向你？嗱，好明顯地。 今日如果你話喂你點樣去歸向神啊？我咪認罪祈禱咪得咯。咁接受耶穌做我哋生命嘅救主，神會祝福我哋啦，係咪？但呢度好似好離譜喎，好現實喎。點樣轉向神啊？神就話到你哋咪要奉獻咯。跟住佢就話你哋奪取咗我嘅物喎。咁嗱，呢度就講十分之一。我哋先探討一個問題。在现在新约时代，我们使不使奉献十分之一呢？如果你看新约呢，是没有讲十分之一，只有一次的经文是讲到的而已。所以呢，很多时候教会，不要介意，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奉献风，上面是写哪段经文的。会有些很多教会就会写，捐得乐意是神所喜悦的，即是不要作难，不要勉强。你们都是这段经文啊？ 嗯，好像不是，是不是？你看看，我要看一下。 看看你的奉献功，那也好一点。如果是呢，下次改了它，那我一样跟你说为什么不可以用这段经文，因为那段经文不是讲奉献的。好，那我们探索一下十分奉献这个的起源在哪里。原来十分奉献不是在律法开始的，是亚伯拉罕。时间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呢？即到時我會send條link俾大家嘅，即頭先我咪講嘅，我會九月嘅時候喺明恩堂教亞伯拉罕嘅，咁到時會再同大家詳細睇啦。咁咧就亞伯拉罕咧就帶住三百幾個嘅家丁走去打四王與五王爭戰嘅得勝者，咁啊要救阿羅德出嚟。咁後屘竟然贏咗喎，救咗羅德啦。咁佢翻去嘅時候就見到一個王咧，你留意到呢個就叫撒冷王。撒冷就不是撒冷咁解，撒冷是咩咧？就是、耶路撒冷啊，平安的意思啊，叫麦基洗德。大家熟唔熟麦基洗德噶？可能阿黄太 Linda 就话：我知麦基啊嘛，嗰、那个成日做飞仔噶嘛，好洗德噶嗰条人。 麦基洗德， 唔系嗰个麦基，我同佢拍过档噶，麦基叔系啊，佢已经过咗身噶啦。咁啊，唔详细讲麦基洗德啦，系代表一个好特别嘅身份，系一个王。但是呢，亞伯拉罕向他獻上一些祭物，最後那句亞伯蘭就將所得的拿出來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去呈獻給神的代表。記住這個是未有律法規定的，去奉獻十分之一。第二就是雅各，雅各被大佬即是怕被大佬追殺，他逃亡那晚黑，他在曠野的時候神向他顯現，他就跟神说，如果你祝福我的时候，我就会将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是不是？第二次出现十分之一。所以你留意到原来十分之一呢，是子民未曾成为国度之前，未有律法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十分之一这样东西出现了。不过以色列民一路都没有怎么遵守这个十分之一的呈现。直至到王国时代就是希西家，希西家后来即是遵守神的律法，于是落命令叫所有的人民都要呈献十分之一 给神。结果他呈献那个的后果是怎样呢？我请 Jenny 同我读出历代志下第31章的第10节。 撒督家的祭司阿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贡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 原来当每一个人都呈现十分之一的时候，哇，啲祭司都说没可能，我没有想过原来可以有这么丰富的。即是说，如果其实我都照样这么想，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肯奉献的话，其实教会就不会这么紧绝的。但有時往往教會的奉獻只是放在幾個主要的即大的家庭或者一些肯奉獻的人身上。其實奉獻是我們每人都有的責任。請你記住，律法裡面如果你經濟有困難，你不會奉獻牛或者羊的，是奉獻什麼？大家記不記得？ 斑鈎。 斑鈎雀仔。甚至你連雀仔都覺得很辛苦沒能力的，你可以兩三個家庭才奉獻一隻雀仔嘅啫，即係話你一定要盡翻你嘅責任，多有多，少有少，但唔可以逃避咯。咁唔詳細睇啦，約西亞王啊、尼希米嗰年代咧，都推行咗十一奉獻嘅。咁所以奉獻係乜嘢咧？就係神規定嘅，係子民應該要盡嘅責任嚟嘅。所以唔係你樂唔樂意。 咁頭先我話哥林多後書第九章話捐得樂意是神所喜悅的，呢段經文你要睇翻，一陣間會再詳細解釋。呢、这個係指到慈惠啊，譬如啊某個州份啊，當啊馬咪咪有冧咗間樓嘅，哎呀死好多人，於是咧發起一個籌款，咁啊希望可以幫助嗰啲嘅即係受害者或者冧咗樓啲人有經濟能力重建家園。咁呢個咧就叫慈惠。咁你捐同埋唔捐，冇人逼你嘅，但你捐得樂意係神所喜悅的。咁原來嗰段經文係記載就係咩咧？嗰陣時就係亞該亞嘅教會，佢哋極窮困。但係當佢知道耶路撒冷嘅教會正在面臨逼迫，再遇上饑荒，咁所以當地嘅信徒受住好多嘅苦。於是佢哋就雖然好窮困，都嚟，但係佢點樣咧？嚟到籌錢，叫保羅帶去俾耶路撒冷嘅教會。咁所以喺哥林多後書第八、第九章裏邊咧，就記載咗呢件嘅事件，好值得我哋去細閱嘅。所以捐得樂意是神所喜悅的咧，係指到咩咧？係指到慈善嘅捐款，就唔係指到即係奉獻。喺香港，如果住過香港都知啦。如果你收到一個嘅好大嘅信封，係綠色嘅咧，你有咩嘅感受啊？啊，好在咁快又嚟噶啦，嗰、那個係稅務局叫你咧填報税表。或者叫你交税嘅，嗱美國咧嗰、那個税項都好高嘅，英國亦都係，所以有香港人嚟到就話：哎呀，牛牛聲要捐咁多税，但係呢度嘅福利制度一定係好過即係香港嘅，但係你又要付出噶嘛。咁你如果我哋而家都知道好大件事㗎，我哋嚟咗英國咧，原來而家係全球徵税啊！你嚟咗英國，你香港、你國內或者你喺新加坡嗰啲錢咧，原來都係入咗一個系統裏邊嘅。即係你唔可以嚟到瞞税嘅，你瞞咗大件事㗎啦。你啊買股票賺咗幾多錢？你供嗰個嘅保險有幾多錢嘅？每個月派翻幾多錢利息俾你？原來都要報税嘅。嗱，我哋係好多人，包括我在內都唔願意，但你唔可以唔做咯。你如果唔做嘅時候就係犯法嘅。咁所以你留意到原來咧，頭先馬拉基書點講啊？喂，你哋呢班人偷取了神的物品，喂，很嚴重，是偷取了神的東西，是屬於神的，你拿了，即是你沒有奉獻的時候是一個很嚴重的罪。那十一奉獻的延續是什麼呢？就是十一奉獻開始的時候其實是不是在律法之前，是沒有時間性的，所以它不是律法的時候制定的嘛。記得剛才我們看到亞伯拉罕、雅各就已經有十一奉獻了，是不是？所以都不是恩典時代來帶去結束的。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我们现在叫恩典时代，我就不用死守律法。为什么我说的马 新约里面呢是没什么提到呢，就是十一奉献的有，但是都不是那么就是直接的。我们有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23节，我请你跟我读出好吗？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马太廿三章是讲到法利赛人七个祸，耶稣责备呢班法利赛人咧，就话你有阵时你哋系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律法冇规定嘅你哋都会做，去将薄荷、茴香、芹菜，芹菜唔系西芹啊，原来呢啲都系啲调味品嚟嘅，即系好似你啲胡椒粉咧，嗰啲叫咩啊 ？Black pepper 黑胡椒，即系呢一啲咁细微嘅嘢，你都要献上十分之一。其实某个程度耶稣都冇否定呢一啲，但系佢都话到，其实呢啲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你们要信实，这些事反而你没有做到。所以你留意到新约里面唯一提到十分之一呢，是这一段经文的。于是有很多基督徒就说到，哦，所以我们不用一定要定守十分之一咯，我们奉献是随意就行了。这样好了，你看看罗马书第六章十节到十五，说到今日我们在恩典之下，那是不是不用守律法呢？绝对不是。某個程度在恩典之下呢，我們更加要提高了對律法的要求。好，問一問大家，十戒裡面有一條的戒命就是不可殺人嘛， 咁你點樣叫殺人啊？俾你攞刀捅嗰個人咧，咁你就殺咗個人啊嘛。但係新約裏邊咧，耶穌點講啊？當你心裏邊恨一個人嘅時候咧，你就會點啊？ 即係等於殺。 即係等於殺咗個人嘅咯喎。我想問大家，咁係將律法壓低咗啊，定提高咗啊？ 提高咗。 冇錯，提高咗。啊，仲有不可奸淫啊嘛。那個奸淫，你真的跟一個的異性發生一個在婚姻以外的行為性行為呢，這個就叫奸淫嘛。但耶穌就怎麼說？耶穌說到，當你見到一個婦女動淫念，好正啊，這樣的時候，你心裡面就犯了什麼？奸淫。那即是說律法提升了，還是降低了？ 提升了。 提升了，所以很奇怪。但我哋基督徒一去到呢個位咧，唔使十分之一嘅，隨心意啦。但一定係少過十分之一嘅好多時。點解我哋會將呢樣嘢貶低咗嘅咧？都唔合邏輯嘅，係咪先？所以保羅點講？你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啊！呢個係好重要。呢個係當作活祭，要將自己呈獻。咁你成日都話錢係次要嘅，咁點解我哋唔能夠做到呢樣嘢咧？咁所以最重要就係個心態啦。咁我哋咧。怎樣來帶去面對受一奉獻呢？就是縱使你不甘心情願去奉獻，但你都要盡責，因為這個律法裡面的規定。但如果你能夠甘心情願，你就有獎賞咯。你不甘心情願你都要做的。我已經閂了門了，我就講一個我的經驗給大家聽。我太太教識了我一件事，就不是關於奉獻。那是做什麼呢？我平時呢就好難喺香港咧參與咗我哋家庭聚會嘅，因為我太太嗰邊咧就六兄弟唔係七兄弟姊妹，佢係最大嗰、那個。咁咧，如果譬如邊個生日啊，特別外父外母生日啦、啊，就多數喺禮拜六晚食飯嘅。但係禮拜六晚咧，我就要講道嘅，咁所以一定冇份參與啦。但係我雖然冇份食咗，就好陰功嘅喎。好陰功係我自己個人感受啫。我就要攞啲錢咧，俾外父外母咧。你帶去咩咧？即係過生日或者做時做節啦，咁啊，梗係唔係重陽清明啦、啊端午節啦、咪中秋節啦、做冬啊咁樣。我太太會問我，我成日都話喂，嗰、那個係你阿媽嚟喎，點解係要問我攞啊？你自己俾唔得嘅咩？咁我就話嗰、那個唔係你阿媽咩？咁啊係係係，咁我咪要俾咯。咁如果我攬攬面嘅時候咧，咁咧都要俾噶嘛。我太太講咗一句真理，你攬口攬面都要俾。为什么你不给得开开心心呢？你给得开开心心，我觉得你是锡我，那我就对你好咯。你拿口拿面的时候你给了你都是这样的了。于是以后我就扮做很开心这样强颜欢笑。我说给阿妈过生日啦，这样。你明白我的道理，我誇張一些，即其實我都很尊重我外母的，我都特別請我出來喝茶的，但我太太說這句話很真的，你不開心你都要給，為什麼你不開開心心給呢？如果我們很確實知道奉獻，縱使你不願意，如果你沒有做的時候，原來我們違反了神的律法，我們其實很大禍，那為什麼我們不開開心心去做呢？當你很開心去做的時候呢，你會差好遠咯。原來奉獻係我哋回報神俾我哋嘅恩典啊！點解頭先我講咧？而家我去即係喺英國去講到咧，隨時我嘅車費係多過我嘅周居費嘅回報嘅。我九月第一個禮拜會想去蘇格蘭啊！你知唔知去蘇格蘭嘅車費係幾多錢啊？過£100，即係過千幾蚊嘅。但係嗰間教會咧，係啊，仲係平咗添㗎啦。但是那教會是沒有周居費給我，是香港人建立的教會，是講到明是沒有周居費的，但我都樂意去。但是這個是甘心，因為為什麼？不是為了那些錢，是回報神給我們的恩典。聖經裡面很清楚說，願眾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在基督裡面曾經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好，這一段是很寶貴的，我們一起來帶去讀吧。Jenny同學帶著我們來讀嘛，但我想大家都一起讀《使徒行传》第17章28节，好吗？ 开始。 我们 生活动作全能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喂，今日我哋能够有能力去工作，有能力去赚钱，同埋我哋今日仲存喺呢个世上，系神祝福我哋，而且神唔单单俾我哋有身体嘅健康，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系拯救我哋嘅神，我哋仲可以嚟到去将嗰个嘅困难交俾神，而我哋要学习耶稣基督呢个榜样。呢、这个榜样系乜嘢咧？呢段经文好复杂噶。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丰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丰富足。系咪好复杂啊？明明讲咩啊？点解耶稣咩丰富就因为我哋而贫穷？我哋本来贫穷嘅，因为佢就富足咧？唔明？我一讲你就明噶。你做父母嘅，你一定会知噶啦。你同啲仔女讲。我本来是富足的，不过因为生了你，我成为贫穷啊！哇，我的钱啊，我的东西全部放在你身上，来去栽培你啊，供你读书啊，我死悭死抵都是为了你啊！衰仔，你出世的时候一毫子都没带来的，你原本是贫穷的，是赤贫，什么都没有的，就因为我的贫穷，你因为成为丰富咯，你因为我的缘故而家几好，几有钱呢，是不是？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很简单的，不要想着很复杂啊，圣经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原来耶稣满有天上荣耀尊贵，他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来到这个世界成为贫穷，就是因为他这个过程，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本来我们被定罪，但因为耶稣基督的舍弃，于是我们成为富足。所以奉献就是反映我们自我牺牲的心。那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奉献的时候呢，就是来到他怎么样呢？我们越施出的时候，我们是会越得到更多的。不要忘记，有人这么说，钱你用了那就没有了，你死悭死抵留下的时候，结果你离开的呢，不是你的，是留了给其他人的，甚至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而他们是争拗，产生很多问题。我爸爸两年前离开了世界，到现在都没搞定遗产，甚至兄弟姐妹之间呢产生很大的摇曲，两年多都未有机会见过面。所以今天，但如果我们奉献的话，是为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永远不会蚀的基金里面。当我们肯奉献的时候，神是会记得，是会祝福我们的。好了，我们再讲一讲十分之一那个奉献的衡量是多少，什么是多，什么是少呢？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这个不是比喻，是耶稣观察人去奉献。有个很有钱的人奉献很多钱，耶稣没有否定他，但这个人就很想在人面前特地来奉献，就是等人来赞赏耶稣，好好，他已经得到奖赏了，因为已经得到人给他的赞赏。但有个寡妇，还是穷寡妇，他只是投了两个的小钱，但耶稣说这个人很厉害，为什么？他是将他养生那些都全所有奉献。喂，如果这两个小钱相对那个财主所给的呢，喂，是微不足道啦。但原来主耶稣看的不是只有金钱的数量，而是你的心智，甚至你的牺牲度有多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怎么讲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大家一起来带去读，就是看这段经文呢，Jenny 同我哋嚟带入去读，你特别留意佢哋系嗰个困难系几咁大，好冇？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口音。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再三地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你睇唔睇到呢个好宝贵一样？原来当日头先我讲，佢哋咧马其顿嘅教会啊，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有困难，佢哋就去捐钱。但你冇留意，佢哋唔系好富有，他们在患难中，仲有受大试炼嘅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喜乐，还有不是普通的穷，在极穷之间显出你们格外，即是显出你们乐捐的口音。他们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保罗都不肯收他们的钱，但他求保罗，你和我给他们，结果神是怎样大大的祝福他们。 好深地感受呢樣嘢。喺我咁多年嘅侍奉裏面，有兩個人，不過好不幸都離開咗世界。呢兩個人都令我好深感受。其中呢一個人咧，係早幾個月離開世界嘅，佢係九龍城潮語浸信會一個嘅弟兄，佢唔係我明一堂嘅。佢好年輕嘅時候就竟然個腦有 cancer， 係非常嚴重。醫生話佢有最多半年嘅命，但係竟然多咗13年定14年嘅命，係早幾個月先離開世界。佢太太請我喺安息禮裏邊講道，錄影咗嗰篇講道俾佢。我特別嚟有提到呢個弟兄係咩咧？你見到下面有張卡嘅，係06年佢嚟帶佢俾我嘅。嗰陣時佢已經驗到有 cancer， 佢唔能夠再翻工。佢太太係一個家庭主婦，佢叫我為佢丈夫祈禱，但佢寄咗張5000蚊嘅支票俾我哋。我直頭唔肯要啊！我同佢講話你唔得啊，你留翻啲錢俾自己啦。我哋啱開咗第一間嘅分堂粉嶺堂，但係佢話唔緊要，我見到你教會肯傳福音，你要啦。呢5000蚊係何等嘅寶貴！即係佢係哀我哋要，咁喺我生命當中，我係好深體會到呢個弟兄。咁所以後尾咧，我都有一啲嘅祝福嘅時候咧，我都會奉獻翻俾佢哋。咁所以你留意到，喂，佢已經知道自己要面對死亡，佢冇能力再去工作，佢住公共屋邨嘅啫，住竹園嘅啫，但佢竟然喺呢個窮困嘅裏邊都奉獻咧，其實係好。好令我哋感受深。保罗就讲啦，今日有阵时教会都系咁样。嗱，我带领明恩堂，我唔知而家点啊。你知唔知我喺明恩堂嗰阵时咧，净系大波啊，一个月嘅奉献系几多钱咧？系过100万嘅，系一秒有多。我哋有千几人，但系我带领教会好得意嘅，我唔系净系睇嗰个金钱，我每个月咧都会出叫你出啊，即系我唔会理啊，我叫即系做数嗰啲，我哋会列出。上個月平均有多少人出席崇拜，可能是1200人，但用奉獻封奉獻的多少人呢？哦，原來有600多人，或者是500多人，只是佔 54% 而已。那我就會說了，那其餘40多%，好，這50多%裡面有些是夫婦的，那我扣除了一部分夫婦，還有很多人未奉獻，所以我就說到我不是看那個金錢的數量，是看每一個人有沒有盡責。當頭嗰10年咧，我教導弟兄姊妹，因為頭嗰10年我教會咧，全部都是學生仔嚟噶。頭先啱啱嚟探我嗰個家庭啊，即係好寶貴啊。嗰頭先我咪講，我哋兩個做咗傳道人啊，一個幼稚園我帶佢信耶穌，一個1年班我帶佢信耶穌。咁嘅時候，佢哋好細個咧，我都教佢哋，你哋嘅零用錢抽1/10出嚟奉獻。佢哋覺得我得幾蚊嘅，我唔緊要。照樣寫嗰個嘅奉獻封，咁我知道美國或者英國咧就唔會出名嘅，就出 number 嘅。但我哋香港可以出名嘅，我唔驚俾人笑，我唔會驚俾人笑。你盡咗你嘅本分就已經得噶啦，神就會知道，甚至可以激勵到其他人。喂，這個就係頭先我講，好窮嘅家庭，佢哋都係要點樣呢？都係嚟，但係要奉獻嗰個嘅班扣。咁所以絕對嘅唔係一個嘅即係失落。奉獻嘅祝福係乜嘢咧？嗱，我睇下馬拉基書啦，3章10-11節，我哋請阿 Sandy 同我讀出啊嘛。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1/10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户，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呢度好清楚讲，你哋要将当纳嘅1/10，记住系当纳，系一定要俾嘅。你唔俾嘅时候咧，你就好大件事，即系违反神嘅律法。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留意下面一句，好得人驚嘅，以此試試我。見咩？10戒裏面好清楚講，不可試探主你的神嘅，其中有一條嘅戒命，即係喺第一部分嘅。 耶稣基督被魔鬼引诱的时候，耶稣就说到，即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是吧？我们不可以试探我们的神，但这是唯一，这一次呢，神是挑战我们，你即管试一下，你奉献完之后，你会不会很穷啊？会不会是没有钱？是不会咯。他说到今天你奉献的时候是没有了一些东西，但会为你斥责蝗虫，不容毁坏你们的 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都不会掉果子。你以为为自己留下，很可能神不祝福你，为你很努力，临收割的时候突然间蝗虫来就吃光了，很可能就遇到这些冲击。所以你表面是没有了的时候，但其实是会有祝福咯。最简单举一个例子，我女儿，我特别锡佢嘅。譬如今晚黑咧，即系我话又要去放工啦，即系而家咧出嚟做嘢都好啦，我都会同佢点样咧？佢放假咧，我就要陪佢噶啦。咁全部咧，我要包晒佢所有。咁点解会咁样咧？即系喂，我都锡我仔，但我锡我女多啲喎，因为佢 care 我多啲啊嘛，佢紧张我多啲啊嘛。喂，我当年啊，我卖咗楼供，我出嚟嚟英国读书啊，我最深印象呢件事啊，就系乜嘢咧？我去探佢咁。他跟我拖住手，突然間揈我隻手，爸爸你手咁粗嘅，咁跟住做乜嘢咧？佢走去間 Boots 啊，即係嗰啲即係類似屈臣氏咁樣啦，買一支 hand cream 俾我。嗰支 hand cream 咧，只係90 mg 啫，即係一磅都唔使。我冇即刻俾翻我一磅佢。咁跟住你擦下隻手啦，咁樣我幾寶貴嗰支 hand cream。慢慢見佢嘅時候，我先擦手嘅啫，即係可以拖佢啊，你知唔知啊？咁嘅時候，但係以後咧。哇！佢想食咩嘢啊？我好乐意俾佢。佢少咗一磅，但佢得到更多更多嘅磅。你明白我嗰意思？今日如果我哋爱我哋嘅神，我哋摆上俾神，我哋系绝对唔会有缺乏嘅。我自己好深经历呢样嘢，我奉献咗自己，原来我冇损失。好啦，我喺一个好有钱嘅教会侍奉，但系当我86年我硕士毕业嘅时候。我反而離開嗰間好有錢嘅教會，俾埋地方我住嘅喎，即係14个月粮喎。我走去開荒，我由7000几蚊人工變咗3000蚊人工，冇地方住。但原來我冇損失，我得到嘅係更多。我第一次買物業，好快，我買每次買物業都係幾分鐘嘅啫，因為唔識啊嘛。我第一次買物業買個二手居屋，33万買。但4年之後賣咗出去，103万賣咗出去。 哇！ 咁但係冇錢袋落袋，因為我多咗個女，我買咗間舊嘅樓，即係6楼，係啲唐樓啊，4个房連埋天台。咁後屘我又再嚟帶入去，即係賣咗，咁就買咗我住嗰個嘅，因為行樓梯啊，我哋已經唔得啦，咁就買咗一個嘅屋苑，嗰陣時被視為豪宅，但因為董建華上場有建華之亂啊。本来700几万，我就400万咧，即系买咗呢一个嘅物业，咁啊平咗好多咯。咁啊啱啱亦都会鼓励咧，即系公务员退休，我太太公务员，结果就攞咗肥鸡餐，咁咧就可以摆咗啲钱落去，咁啊减轻咗呢个负担。咁我哋都要供楼嘅，住咗几年，因为要供我女过嚟英国读书，我卖咗间楼，咁我哋表面蚀咗20万，应该唔止啊，我380万卖咗出去。但我住了5、6年咯，4、5年至少，咁啊比如果比交租咧，我已经平好多啦。咁啊买一间楼，然后供我女嚟读书。阿女读过几年书之后咧，6年之后，后屘我哋已经一笔好贵嘅租啊，成12500蚊租。咁你谂下，我供我租咗6年楼啊，其实已经俾咗唔少钱噶咯。后屘要再买翻，我再买翻同一个屋苑，地方细咗，但你知唔知几多钱咧？是480万，即是6年，我是要俾多100万，先买翻一个嘅物业，但系细咗，冇埋个车位，但我冇埋怨噶，我冇埋怨噶 ，OK 啦。咁但系我而家要嚟英国，我一定要卖咗个物业，我先可以嚟英国。但系10年前嘅楼同10年后嘅楼咧，大家知道我差唔多赚咗一倍，差唔多赚咗一倍。咁就賣咗，然後可以過嚟英國。啊，我淨係想講就係、是，原來當我肯奉獻自己，同埋我到而家都有十一奉獻噶，係一定係超十一奉獻添啊！即係我會超過十一奉獻俾教會嘅，我冇缺乏，而且係更加豐富添。所以今日 神话道，你以此试试我。我哋有阵时唔肯去摆上嘅时候咧，唔觉唔觉啲钱唔知去咗边噶咯。可能出去揸揸车，嘣撞一撞车，仲系你撞人添。咁可能又已经点啊，又冇一笔钱噶咯。即系有阵时突然之间系冇咗嘅。譬如好简单举个例，当日我啱啱去明恩堂侍奉嘅时候，不过我啲仔女咧都叫感恩啊，健康嘅，好少有病嘅，不过好少睇医生。就算睇医生嘅基督徒医生收我哋好平嘅啫。都幾廿蚊嘅啫，好啦，但係我又見到啲人咧，我唔係話得罪佢哋，佢哋咧哇好緊張啲兒女咁點我講啊，咁咧就冇乜點奉獻，但係啲仔女成日病嘅喎，仲要睇專科醫生，每一次睇一睇咧千三四蚊喎，一個月睇三次至四次喎，咁已經冇咗四五千蚊嘅咯，可能係唔止咁嘅數喎，咁嘅時候你諗住儲咩？原來可能某啲嘢你就冇咗㗎啦，所以今日係呢個就係信心同埋愛心嘅表現，求神你幫助我哋。好啦，最後。讲个故仔作为结束，记唔记得我讲过我由故仔开始由故仔结束啊嘛？又系马戏班，哇！跟住有另一个节目系点咧？行钢线喎，哇！五六层楼咁高，但系冇扣住安全带，下边又冇救生网嘅，跌落嚟会跌死咯！哇！好多人惊喎，咁个人拿住嗰条平衡木咧行过咗，哇！全场鼓掌，好嘢！咁跟住咧，发到未好嘢。仲有更加刺激嘅，我哋請個拍檔嚟，我孭住我拍檔行呢條鋼線，哇！有個大肥婆走出嚟喎，嚇死大佬，跌落嚟唔跌死啊，都壓死啦，係咪？佢真係孭住個肥婆咧行鋼線，摁下摁下，行完啦，全場起身鼓掌，掌聲雷動。好啦，跟住話好，而家我挑戰大家每一個嘅觀眾，邊個夠膽上嚟俾我孭住嚟我行嘅？不過一樣係唔會有安全帶扣住，下面都係冇救生網嘅。領俾我孭住行完之後咧，冇事我哋就會獎500磅俾你咁樣。跟住觀眾，喂，你去啊！黐線人都叫我呀，你去唔得嘅咩？冇人夠膽去。真係我加碼加到1000，都冇人去，仲可以跌死啊！咁算咯。唔知大家明唔明我講咩故仔？頭先。你聽到我講我自己嘅經歷係真實嘅，即係我絕對唔係一個窮乏嘅人，神有憐憫同埋有恩典，我肯擺上。你都見到好多人擺上都冇損失，但係去到我哋，可能我哋依然顧我咯。所以求神幫助我哋，係可能我哋會有困難，但我成日都講，你可唔可以試下咧？講埋呢度完啦。譬如你要我會體諒嘅，有時要供樓啦，可能要有多個開支啦，可能你只係俾得200蚊嚟，但係去奉獻嘅啫，但你嘅收入係唔止呢個數，呢、這個絕對唔係你嘅十分之一。咁我下次就話，可唔可以你過咗兩個月之後，你可唔可以加多啲啊？試下220啊，加多20蚊美金啊，睇下會唔會你嗰個月咧就入不敷支啊？如果你試咗220蚊唔使得，咪再試下下個月都係220咯。好啦，下個220，再下一次點啊？可唔可以250啊？即係你可以加上去噶嘛？我哋要講求進步噶嘛？即係你住嘅地方都想越住越好，越住越大啦，啱唔啱啊？即係有陣時我哋喺呢方面，我哋唔肯去進步，咁你咪試下咯，以此試試我啊嘛！神話都會唔會躺喺天上嘅窗户傾覆你哋無處可容咧？所以求神幫助我哋，原來施比受更為有福，我哋願意為神擺上咧，絕對唔係一個損失，係個祝福嚟嘅。 嗯， 好願意咧。今日呢一個嘅分享咧，馬拉基書呢一段咧，就成為大家嘅提醒。咁馬拉基書呢段就係講到你哋可以偷取神嘅嘢。原來你偷取神嘅嘢就係喺奉獻上面係少咗。原來我哋歸向神嘅時候，就係要嚟都係去遵守翻呢個十一奉獻嘅。咁啊，新約裏邊咧，我哋就唔止十一奉獻，但係我哋唔係勉強，我哋係因為數算神嘅恩典，我哋回應。咁你就絕對唔係一個損失。咁啊，好希望咧，同大家可以睇到。咁你睇翻咧，就係頭先我已經講啦，《馬拉基書》第三章嘅第一到第六節咧，我哋係未睇嘅。咁然後咧，就到第三章嘅13節到第18節，同埋第四章完全係未睇嘅。但係呢三段經文都係同一個嘅系列，所以喺下一次裏邊咧，就同大家睇最後一堂。即係馬拉基書關於講到神嘅審判，好冇 ？OK， 好，咁啊，今日到呢一度，將時間交俾負責人，好冇？ 思学有问题。 好啊，问啊。 咁样咧，会唔会咧？我想问咧，佛教徒嗰啲添香油咧，即系麻同我哋而家咁样做奉献有咩唔同咧？ 哦，佢哋添香油系谂住积功德嘅啫，即系可以希望得到神嘅祝福。当然我哋都奉献嘅时候，我哋相信神会祝福，但系就唔系为咗要攞祝福之下咧而去去嘅，即系动机好重要咯。咁甚至譬如你话到，咦死啊！我呢排啱啱赌输钱，即系赌剩少少，唔紧要啦。神话个将将你全然送入仓库，以此试试我啊嘛，晒啦！今次我奉献晒，晒啦，你就可以俾翻我更多啦，系咪？咁样心态咪唔得咯？咁所以咧就唔系用添香油呢一个嘅心态。不过我唔识赌钱，不过我识讲呢啲嘅啫吓。我真系好感恩噶，即系我爸爸影响到我，我到而家都唔识食烟，唔识饮酒，连啤酒都唔系好识饮，我更加唔识赌钱嘅添。即系咁啊，所以即系麻雀又唔识打，啤牌又唔识，乜都唔识嘅。咁啊，专心讲到。O K， 多谢牧师。 睇我样又唔好似，我样会唔会攰咧？应该系乜都识噶嘛。但系呢方面真系唔系好识咯，所以又不可以貌相。O K， 好，仲有冇其他问题？ 有冇啊？ 不过有阵时我哋要反省啊，嗰啲人添香油咧，仲敬虔过我哋基督徒。系啊。O K， 好，仲有冇？ Karen， 或者即係配合翻牧師講嘅咧，就我聽過另外一個另外一個弟兄講，佢就話其實佛教嘅人添香油咧，佢哋 out of fear， 即係佢哋係懼怕，佢哋驚唔得保佑，佢哋好恐懼，所以佢添香油。雖然佢諗住添香油買個安心，但其實唔安心。但我哋唔係啊嘛。我哋頭先牧師講咗好多，其中另外亦都係即係我哋真係出於我哋對神嘅感恩同埋愛咯。 因為你出於愛咧，係啊，如果你出於愛咧，你會爭好遠咯。所以我成日都咁講，譬如我可以同你哋查經，可以同你哋去講道咧，係我嘅祝福嚟嘅。即係覺得喂，點解一定要揾你嘅啫？係咪先？咁原來呢個咪就係恩典咯。你覺得呢個咪恩典，你咪去回應神嗰個嘅祝福咯。咁你就會好唔同咯，即係你唔會勉強嘅。所以喺我生命當中，我成日話我唔會有辛苦呢個字，只有辛勞，辛勞但係快樂咯。即係你享受你 唔苦嘅， 會爭好遠啊！唔苦嘅，唔苦嘅，係啊。咁廿四味都好甘甜嘅。我中意食苦瓜㗎，苦瓜好好食㗎。但係大家知苦瓜又另叫咩瓜？知唔知啊？ 涼瓜。 涼瓜。 除咗涼瓜之外咧， 君子。 唔係。啊，唔，可能我唔敢話你錯啊，一定啱。仲有一個叫半生瓜，知唔知叫？聽過未啊？ 未聽。 半生瓜，即係話咧，後生嗰啲人係唔識食苦瓜嘅。你經歷過咁多風霜，受過咁多挫折咧，你下半生你識食苦瓜啦。即係苦中係有 甜 噶嘛，係咪？叫半生瓜，半生瓜，即係你前半生唔識食，後半生你識食嘅，就因為我經歷 過多啲啊。 系啊，我食好多噶，我中意食苦瓜噶。我喺剑道神学院毕业噶嘛，剑道嗰阵时咧，嗰、那个校训里边有三句嘅：开荒、吃苦、火热。所以遵照校训，我都系食苦瓜。 嗰阵时你读嗰阵时系边位做院长啊？ 我就嚟毕业嘅时候就滕牧师做院长，滕近辉牧师，即系交俾华人。咁啊，我入去讀嘅時候，我1975年入去讀嘅時候咧，都係美國嗰陣時嗰個嘅院長叫做 Alexander。咁到最尾嗰年就係即係交翻俾華人嘅時候咧，就係滕牧師做院長咯。滕牧師咪我嘅牧師咯，我北宣噶嘛。係啊，係啊。 哦、 oh, okay. ， 牧師啊，想問你九月份咧喺敏恩堂帶領嗰個四個屬靈偉人嗰個嘅召命咧，係錄影啊，定係點樣嘅進行㗎？ 我是會先錄影，但我現場都會再跟他們有那個 dialogue 的，還有你放心是會放上網的，就是我的講道是會放上網的，如果你不現場聽，你都可以在網上來帶去看回的，是的，沒問題的。那我永遠都是這樣說的，就是不會只是給一間教會，如果可以 share 到給其他人，我怎麼都說了，給多些人去聽，他喜歡聽就聽，不喜歡聽就算了，但是一個不覺意可能對你有幫助咯。同埋，正如我所講，我冇諗過嗰、那個，即係你可以同我 forward 俾其他人咯，即係嗰、那個移民所面對嗰個嘅壓力。 而家 forward 過咗成2000個 kick rate 喎，真係冇諗過喎，短短兩日 我 在 YouTube 都看到这个，我都觉得其实昨天我数一数，我都看到这个题目。我很少看到是在 YouTube 看到你讲到的东西的，即我没 有。不是，你打梁永善牧师就很多的了。 很多啊。 不是啊，我是讲紧呢，我是讲紧呢，佢推出嚟啊，所以可能是真的某一个数量咁样佢推出嚟啦。即系我自己就咁样数一数咧，唔系特登打你名，我都见到啊。 哦，我真系唔知喎，我唔系好识呢啲嘢嘅啫。呢啲唔系我做嘅，我唔识嘅。我总之录影咗咧，就掟翻香港咧，我个属灵儿子啊，即系叫佢你同佢搞啦咁样。我唔识呢啲嘢嘅。總之就係我哋專心講道，其他啲嘢等人哋去搞啦，啲身後事嗰啲等佢哋去做。 嗯， 真㗎真係㗎，呢啲身後嘅事等佢去做，唔好嘥咁多時間。咁啊，而家慢慢有進步啦，開始識自己做少少 PowerPoint 咯，但係都要我個會友，即係又係熟齡嘅孩子咧，同我哋去執手尾咯，即係點樣 format 啦，我唔識轉啲字體啊，即係好弊，係啊。要一步一步學咯，係啊， 嗯 ，OK 啊，嗰篇道都幾實在咯，同埋有啲人都好有反應，我都收到唔少信息。因為其中引申一個人啊，係我自己會有喺香港，其實做到物業經理嚟嘅。佢而家佢去做咩咧？佢去咗亞馬遜嗰度咧做搬嘢啊。咁嘅時候，我將佢我問準咗佢將佢嘅感經歷啊講啦。咁好多人話：，佢肯。即係肯咁做咧，即係其實喺英國，你肯做一啲勞動嘅工作咧，都唔驚冇得，即係冇得做咯。咁但係佢雖然攰喎，但係好輕鬆喎。佢話我放咗工翻屋企咧，就真係陪個女啦。佢個女三歲，佢話以前翻到屋企仍然收 call， 仍然好大壓力。佢話我而家真係好輕鬆咯，咁有家庭生活咁幾好。我一蚊收線，即係唔係收線？因為我同你講完道之後，我都出去行下㗎。我行一間行半個鐘頭到。唞下新鮮空氣啊，騎下土啊咁樣，咁幾 enjoy 啊，係咪先？係啊，所以好重要。益田師傅 ，OK。 嗯， 好。 多謝牧師。 咁多謝， 多謝牧師。 咁啊，下個禮拜見大家。咁啊，下個禮拜就我會喺米頓堅嗰間教會同大家查經嘅啦。但我亦都會事先將嗰個 PowerPoint 同埋講章咧，即係俾大家嘅。OK，嗯、好嘛？ 好 okay, take care.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